点啊？有冇舐嗰啲优惠啊？ 有啊有啊有啊！ 我哋你话手下有七日优惠， 七个套餐收一个钱 啊？ 系咪系咪呢？ 我有啊有啊有有去买叉烧烧鹅啊！ 哦，有啲咩七一折啊？ 好似啊，唔知啊，总之又买到见人排队咪去买咯。你知而家悭得一蚊得一蚊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我反而我中意嗰个系见人排队就要走埋去，唔好理咁多先排 咩事咪睇下先。 即系等于我哋噏电话号码，大家打咗嚟先。 系今日有咩着数啊？ 今日冇咩着数啊！今日就个着数就系我哋嘅嘉宾咧，佢就永远都为大家带嚟希望咯。 系哦，系啦，咁啊，我哋 po 咗张相出嚟噶啦。 系。 咁啊，大家觉得好惊讶啦，即系我哋点解好？冻咁样样啦， 系啊，好冻啊！ 咁好明显呢个， 唔系 studio 好冻啊！ 系呢个好明显系早几日呢个冷即系冷气太劲啊，做咗一个访问啦，系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八点半过后咧就有啊六合彩之子啊， 系 啊，蔡国威，又明啊。下 有啲听众咁样讲 啊，威哥啦，总之有啊， 威仔 咧就八点半之后就出现啦。咁我哋咧会详细探讨啊，即系呢一个啊，我哋陪伴我哋一路成长， 系咯， 几十年嘅一个电视节目啊，佢背后系点样样嘅咧？ 冇错啦，即系自细已经听呢三个字。 系啦，咁同埋究竟系一哥今日有冇 number 提供咧？我哋唔知住噶， 系 啦，系。我反而想讲咗，即系头先讲啲城市，咁而家早两个礼拜我哋开始咧，就已经讲话，我哋呢啲咁嘅球迷咧就开始归队啦。 系。 咁啊，头先我哋喺外边咧，就已经开始兴高采烈咁喺度讲紧收呼机啊。 有人问咗一个问题啊，一个我问我做多次吓，咁有个人咧就咁样问啦。啊！西班牙好劲喎， 西班牙劲啊，西班牙劲。 西班牙啊，但系 仲有咩人可以识噶？ 冇乜冠军相咁啊，系嘛？ 唔系我话好劲，唔系嗰人话好劲， 嗰人话好劲，系啦。跟住咧啊，好多人我有人就问佢喂，有咩西班牙嘅 人 我哋 识啊？咁 都唔识啦啊！我费兰度托雷斯咪仲踢紧啊？系啦，跟住 之后， 跟住到你。费南杜托雷斯咪现场嘅人静晒，唔系嘛？费南杜托雷斯咁样， 但我觉得我要纠正个答案，我话真系有机会有费南杜托雷斯，个原因系咩啊？意大利都仲有补方啊。不过补方喺度做教练啫嘛， 咩先嗱？我即系我真系见到佢后备席咧，就有一个唔知 F 字头嘅托里斯，我就心谂啊，唔通费兰度托里斯？ 可能啲球迷着翻， 唔系啊，喺开赛嗰阵啊， 哦， 因为咧。咪唱國歌咁咪布陣噶嘛，咁啊佢即係佢除咗噏曬嗰堆政選啊嗰啲咩唔識啦，總之 我哋都離開咗好耐，真係 諾迪古斯啊，同埋托里斯啦，咁我真係見到有個 Fundamental Terrace。 系啊系啊， 喺个后备席箱度， 你会睇真啲，其实系张家辉扮噶， 唔知啊。 唔系好多香港好多人都姓陈， 我想讲咧，嗱，先唔好讲咧，即系英格兰嗰场波先，啱啱再讲。我想讲琴晚咧，其实因为今日唔使翻工啊， 系， 亦都我今朝唔使凑翻学，咁所以琴晚咧，我可以好放荡地，即系攞晒零 睇晒两场。 慢慢讲嗱，因为咧，今日唔使翻学啦，咁同埋咧。英格兰啊嘛，我都系即系死忠嚟嘅， 点都会有。 虽然阿一哥咧，阿一哥同我永远都打对台，譬如我中意美斯，你又话 美斯， 跟住咧我嗱，即系一阵间再讲收呼机事件。 系 好啦，咁啊先睇完第一场，咁啊佢哋打完又加时又剩啦，好兴奋。 我谂差唔多踢到2:40-2:45啦， 冇错啦。好啦，咁啊跟住三点就开始西班牙格鲁吉系啦，其实阿乔治亚啊嘛， 系乔治亚， 系啦。咁啊一开始咧，其实咧我嗰阵时已经，其实你知啦，我哋咁年纪大咧，开始跌锅噶啦，三点。咁啊仲睇到咧，哇乔治亚入波先啦。其实西班牙系攻得好劲噶，英格兰嘅球轰埋佢咁滞嘅。咁跟住咧，好啦。咁睇到三点，唔知3:03度啦。咁我就撑唔到几耐咧，因为今朝其实可以瞓晏啲，冇所谓。咁但系因为你人咧开始咧冇乜状态，咁我已经开始喺度中下啦。嗱，真系要多谢郑少聪阿 Ricky 啊。 我佢嗌啊！ 即刻醒我成个，我想讲咧，我喺个 sofa 度咧，即系钓紧鱼嘅时候，突然之间咧，你知阿 Ricky 陈咧，佢真系爆咪嘅， 系啊， 哎呀，我真系成个挫醒咗， 佢好有，即系南美，即系南美，唔好讲笑，佢嗰种南美嘅风情 咧，唔系讲笑啊，真系。 我今日晏昼翻嚟嘅时候咧， 多谢郑少聪啊， 都有同一位同事讲开咧，即系因为嗱咁以事论事啦，因为有阵时咧有某一啲嘅。评述员可能我哋听落去未必会觉得好啱数嘅，即系有时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哋批评啲人，嗱有啲人咧被批评又真系抵嘅，咁但系咧又觉得嗰种感觉唔系咁中肯啊，但系咧。 Ricky 神即係阿鄭少聰咧，佢講波咧，我覺得佢好恰如其分，可能係因為佢係本身只係球員底，又做個 教練， 係啦，所以咧佢會對好多嘢咧，我會聽到佢中間。除咗話激情之外，佢仲有對大家嘅 respect 咯，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好聽嘅。 我多謝 Ricky 神啊，雖然我都係最後都係三點九我份咗啦， 係係 我頂唔順啦真係。咁但係佢曾經喺三點三嗌醒我幾劑，即係龍門的光芒啊！哎呀，咁即刻醒一醒，跟住過咗兩分鐘我又再中過，咁跟住我就頂唔順啦，真係年紀大，所以我有啲擔心，因為嚟緊咧嗰幾場大戰咧， 我全部都三點啊， 哦、三點啊，即係有啲擔心。雖然今晚有場法國對比利時啊，12:00好似係、 法國對比利時都應該好睇嘅，比利時唔係想象中， 仲係盧卡古啊嘛， 盧卡古啊，盧卡古通常睇佢 有冇斯丹啊？ 斯丹好似 你话法国有冇斯丹？定系比利时有冇斯丹？ 唔系斯丹嘅， 但系比利时个攻势几劲啊！同埋佢嗰个好盗肉嘅，因为卢卡古控住个禁区顶，然后一控一传就可以俾即系两边嘅逆风去做一个攻势，所以系几盗肉嘅。 但系好多人都闹比利 时。我哋如果唔听之前嘅集数咧，我以为一哥跟得好足嘅。 哦、 但其实今届咧，卢卡古睇得唔系几好啊，比利时都睇得唔系几好个头。 啊，我又觉得佢对上嗰 场 佢几好。 开头俾人闹嘅，跟住佢哋仲要嗱声拉大队走，因为啲球迷嘘佢哋啊，之类嗰啲啦。 咁啊，对于英格兰，你哋有啲咩？点解你哋好似一哥特别好似好憎英格兰咁？ 我唔系特别憎英格兰，我系捧西班牙啫，即系呢个系 基咁即系争英格兰啦、 啊，又唔好咁讲。我系 已经西班牙有冇费人杜托里斯啫？ 西班牙有冇？ 你不如西班牙个托里斯系边个嚟嘅？我而家即刻西班牙有个托里斯咧，真系 西班牙 仲要系 F 字头嘅， 一街都系托里斯啊！ 我教苏联系，跟住咧 系咁我英格兰我就反而系抱住一个食花生嘅心态去睇啦，因为身边都真系有好多朋友系支持英格兰噶嘛。咁但係每年嘅英格兰都係大家觉得即由我細个开始接触足球开始都係每年个阵容都係嘩好劲喎，即係例如我細个嘅时候係林柏特加谢拉特双中场两隻猛虎， 咁咪唔掂 啦。跟住就好啦， 两隻中场咪重叠 咗。过多几年又话嘩朗尼同奥运个状态 fit 啊今年咁样。咁每年都有呢啲，咁每年都话佢一定会即叫做 有啲成 绩啦，係啦。 唔係啦，其实早三 佢揾到托尼斯啊！ 上一届嗱真系有 Ferran Torres， 系费兰托尼斯，唔系费兰，真系有嗱有呢个F E R R A N， 系 咁我就以为系佢争咗个度啫， 我知争咗个度啫， 其实争好远嘅 ，female D 啊， 唉，喂，唔该晒啊！同埋咧，我想讲多少少，我寻日睇西班牙咧，我觉得好灰鞋佢哋波，你知西班牙咧不嬲嗰啲球员嗰啲发型咧都有，即系好有特色。譬如以前有阿佩鲁尔，即系 Kenny G 啦。今届咧， 今届有个 又系个咧个头咧，好似嗰啲我唔识讲佢个样咧。嗱，佢系嗰啲类似蓬松啊， 系 嘅两排嘅乱毛蓬松嘅。 嗯， 但仲要系佢样好好笑，佢份面好凹噶， 系 佢好似啲， 佢好似系打左闸位置嘅 卡通人物嘅样嚟嘅，好道中兵。 但系我有种，我又觉得有种好似后睇后生佩奥尔嘅感觉咯，即系呢个发型喺西班牙你仲觉得系佩奥尔嘅感觉， 有几把添噶， 系啊，所以西班牙个攻势系水银射地嘅。 有 个 威廉斯个款又好似打网球嗰个威廉斯咁嘅样噶嘛，同埋佢临尾轰入一球网顶噶嘛，最后一嘢轰埋去嗰个真系几似。威廉斯噶，系啊， 好啦，咁我哋讲翻英格兰， 我讲翻英格兰，英格兰，系咯，小弟抱住食花生嘅心态啦。咁当然今年讨论得最多系嗰个收夫基嘅领军嘅状态啦，即系由分组赛大家都讨论究竟佢系咪唔识调兵遣将，去到寻晚嘅嗰场 系 即系九十分钟加时 94嘅补时补到94， 跟住再加时嘅91，再入多两球反胜呢个嘅斯洛伐克啊，即系斯洛伐克， 系 啦，斯洛伐克 啊，咁跟住之后，但系我见网上面嘅评论系两极嘅咯，对于收夫基嘅呢个领军能力，一边系觉得佢可以系一个叫咁危急，即系已经系生死存亡嘅关头，做出一个即系重要嘅调兵遣将， 就将个通尼东尼啊，系咪东尼掟出去， 系啦，咁然后又真系做到效果，咁就话系 叫史摩灵啊， 奇 招，系咪叫史摩灵啊？嗰个倒挂嗰个系咪叫史摩灵啊？ 唔记得咗，系咪？ 唔系啊。 比凌咸啊， 比凌咸 错晒， 倒挂嗰个嘛， 系啊。咁呢个系一边嘅，即系觉得佢个调兵遣将，佢真系有啲料到嘅。尤其是佢嘅踢法，啲人话分组赛，你哋成日话佢唔得，咁但系佢真系小组首名出到线咁样。 系 咁但系另外一边就话，咁佢真系揸住一堆英格兰嘅靓牌，但系都系踢到要90几分钟先可以攀平。其实佢真系冇咩料到，咁所以其实系两边嘅极端嘅讨论咯。对于首富基，我估今年大家讨论英格兰唔系讨论球员多噶啦，讨论首富基讨论得多啲。 根据咧头先晏昼嘅港台晏昼嘅体坛雷达一二三咧，咁啊钟仔咧啊，佢有冇喺好似 On Air 都有讲嘅，佢就话。佢好想英格蘭輸啊！輸嘅原因係咩？佢唔係中意或者唔中意，即係唔好似係一哥呢啲噶嘛，而係咧佢覺得喂佢真係踢得唔好，而斯洛伐克真係踢得好嘛。咁所以如果你英格蘭因為咁樣而出到線，即係負碌出線啦，就會覺得哎呀斯洛伐克真係唔抵啦咁樣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因為我上半場我冇睇到。我唔知道做緊啲乜嘢，我冇睇到，跟住突然間諗起，咦係英格蘭喎今晚，咁我即刻開嚟睇啦。一開嘅時候咧，佢係下半場踢咗四分鐘，我就正正係見到嗰個攻勢就係佢哋入咗球波。 哦，跟住再即係 咁，然後咧，我見到入咗球波，咦？哦，1-1，哦，幾好啊！咁然之後我就放低咗。就去咗沖涼啦！ 你又唔知道嗰球波吹翻轉頭， 完全唔知道。跟住去咗沖涼，沖完涼，搞完一輪之後咧，翻嚟，哦，繼續睇啦。嗰、那個 2-1啦， 嗰陣80零分鐘 ，no， 80几分鐘一睇，咦？點解翻去0-1嘅咧？莫非佢分牌冇改到？我因為完全唔知啊。咁然後你聽到嗰啲評述員講嘢嘅語氣啊，各樣嘢咧，其實佢講緊啲咩咧？都係講緊，哎冇噶啦，英格蘭，哎你真係踢得好唔好啊？係啦，大家各自 又話咩攞只杯嚟抌啊，收腹肌 啊，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打天才波咁啊，即係好似完全冇攻勢咁嗰啲啦。咁轉個頭咧，好快咧，跟住阿比凌咸就一個倒掛追翻和喎，咁然之後又好快加時上半場咧，哈利簡尼又入咗球喎，係啦，咁跟住咧就入咗球喎，咁 然之後 而家贏咗，所以佢喺我嚟講唔錯啊，唯獨係咩咧？唯獨唔好嘅咧就係你嗰個加時咧，去到佢哋入咗球波之後。跟住佢哋玩手啊嘛，然后守咗喺后面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危险嘅。而呢一个咁样嘅状态咧，永远喺英格兰身上都会出现嘅。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球员 啊嘛， 系啦，去到嗰啲位咧，但系佢哋其实又唔系真系咁稳阵嘅啫。你话打手波，咁就搞到大家会觉得唔好守啦，你攻下啦咁样咯，就系呢一样嘢咯。所以我寻日其实睇得几开心嘅。 所以你话咧，即系啲球迷咧。其实真系唔会念旧， 冇错， 亦都唔会记得翻嗰啲领军嗰啲人嗰啲丰功伟绩。嗱，两年前或者四年前，阿苏夫基啱啱上台就哇劲啊！ 唔系，因为 英格兰从未如此好过啊！ 其实佢上届欧洲国家杯攞第二都系苏夫基大举噶 嘛，未来点啊？ 而家 四年后我哋。等佢卷土重来， 系啦，跟住而家你睇下揾个杯咩啤酒杯掟佢吓，你睇好好。 你睇下你嗰啲巴打，连 X 嗰啲巴打，个个都系 话收腹肌嘅。 刘明睇咩？ 睇出个 系我哋唔好讲嗰啲字啦，系啦，睇英咩就食花生啊，即系类似咁样样咯。咁但系我咧即系。咁多年我都係堅持，我繼續係支持英格蘭嘅，即係無論係收腹肌定係北夫肌我都係繼續支持英格蘭。 北 夫收腹肌嘛，係 North 肌同埋 South 肌嘛，係啊 ，North 腹肌嘛。喂，但係我想問你，琴日睇嘅時候咧，你真係以一個好 fans 嘅心態去睇？ 我冇，因為冇 識嘅人， 即係每日揾啲嘢投入下， 哦、 即係。两礼拜之前话未有气氛嘛，6月15号开波，14号先记得开波，咁你都要揾啲嘢投入下。我今年又冇玩贴纸，又冇 study 嗰啲特刊，即系今届嘅嗰啲场特刊，我完全冇 study 过。哦，咁我梗系就铁粉继续支持英格兰咯。咁我都仲识得。咩啊？阿哈利簡尼一個啊， 同埋 科蘭道托里斯， 史摩靈 有冇踢噶？ 史摩靈有冇入選啊？ 唔知喎， 唔記得啦，我都 算啦。睇波都係求開心啫，大家。同埋我都話，今日放假，琴晚有英格蘭幾開心啊！ 其实系嘅， 有个理由可以夜一夜。 系嘅， 我仲睇到啲 post 啊，话不如约出嚟酒吧睇波。我今年第一次收到喺我呢啲 message 入边话，喂，不如今晚出去睇波咯。 實你哋睇題唔嚟，但一二三已經揾阿一哥過嚟上嚟。係 啊係啊係啊，一哥好獨到啊啲見解。 點樣？你話阿斯朗點樣有機會話？ 哦，葡萄牙今年都有啲料到嘅，係啦。咁尤其是你見到即斯朗同過往個踢法有啲唔同嘅，即尤其是再 分波嘛， 分波開始分波分多咗嘅。你見到有幾下佢擺明係以前佢一定 射， 係啦，但而家喂俾隔離嗰兩個，同埋佢嘅作用比起以前係入波嘅話，佢更加大嘅用途就係 hold 住人哋兩個嘅防守球員，令到自己嘅其他嘅隊員可以有更大嘅空位去做出一啲嘅攻擊咁樣咯。所以葡萄牙係比想象中其實嗰個潛力大啲， 係咪好葡啊？ 係啊，你有冇留意我哋兩個特登唔講嘢，就係俾你發表。 得唔得？等於咧，得唔得？琴日都有 佢冇窒冇懶音冇誒嗰啲啊，好勁啊！ 因為琴日佢哋好似揾咗嗰個即係香港嘅門將去做嘉賓， 謝嘉榮啊， 謝嘉係啦。咁啊，突然之間，阿一哥啊。其實你以前咧係打門將，你覺得咧阿史摩靈咧，琴日嗰球倒掛咧，係咪特別難撲到噶？ 哦，其實主要係因為通常喺嗰個位置嘅話咧，如果後衞唔係有去一個叫做幫手去攔截嘅話咧，其實好多時會遮住守門員嘅視線嘅。咁、再加上你未必可以遇到究竟佢係射啊、控啊定係傳咧，所以當佢一作出即時嘅攻擊嘅時候咧，守門員其實好難作出一個最快嘅反應咁樣嘅。 哦， 係啦， 係喎， 係啊，唔該曬啊。 唔好意思，我哋講緊嘅其實係30年前嘅。賽杯 史摩靈 係啊，即係史摩靈 喺度講緊嘅係修頓球場嘅比賽嚟。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琴日啦，阿碧福特啊， 哦， 經常係離開個龍門咧，係好危險咧。佢走到好出，佢經常係出埋禁區。 哦，咁呢個係睇佢成隊英格蘭嘅踢法，同埋睇教練嘅指示㗎。呢個係 教練會唔會指示佢對方禁區？ 會，唔係真係有機會㗎。 因為佢中場。因为佢要咪争啲俾人射空门啊嘛， 佢要快啲攞翻个攻击时间，所以要冚得快啲啊！佢输紧噶嘛，总、哦、即系投嗰 即系你有同阿收夫基沟通过？ 我有，我大概同佢联络过咁样，问咗啲意见。 即系你知道系佢指示嘅， 知。 阿收夫基有冇以为你系谢嘉荣？ 佢以为我系北夫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中央再次向香港送赠一对大熊猫，预计几个月后到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中央政府表示感谢，认为有关的安排充分显示中央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相信新一对大熊猫的加入会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动力。新一对大熊猫将于海洋公园定居。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说，中央自从1999年首次为香港送上被誉为国宝的大熊猫，成为香港重要的旅游资源，探访大熊猫成为海内外旅客必做的体验之一。一名两岁半女童上个星期被发现怀疑被遗弃在旺角洗衣街儿童游乐场内，警方拘捕女童的妈妈和她印尼籍的朋友，两个人被控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印尼女被告另外涉及过期居留，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两人暂时无需答辩，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寻找在逃的涉案人士和翻查闭路电视。控方不排除会新增其他控罪。裁判官将案押后到8月12日再提讯。两名被告保释申请被拒，要还押后讯。两名被告分别31岁和42岁，其中女童的妈妈被控在今年的5月某日故意虐待或者是忽略涉案女童，另一名印尼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7号故意虐待和或者是忽略女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今日起施行。中新网报道，条例对社会各界关注的预缴式消费、直播带货、自动续费、捆绑销售等新领域新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消费者协会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履行职责，强化政府部门对消费者协会的支持和保障，并且对消费者协会相关的职责进行细化和扩充，进一步拓展消协组织履职手段。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大致是天晴，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即是雨石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那怎么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罗秋韵饰演的庄秋，外科医生，技术高超，是救人为天职，但冰冷寡言，原来是因为做消防员的丈夫因公殉职，从此将感情冰封，直至遇上现役消防员陆芳琪，对方的热情又可不可以将他融化？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才艺秀 EM Got Talent， 香港土生土长印尼裔栋笃笑演员 Hindu Me。 咁我爸爸妈妈做牧师嘅，佢系揸住啲咪讲道嘅，由细到大我又好中意令到佢哋笑嘅。谂紧呢样嘢会唔会就系可以结合埋一齐，咁 stand up comedy， 喂，好似系北新置业嘅嘢。 更多少数族裔多才多艺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EM Got Talent 少数族裔才艺秀，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064，今期搞出的号码是 The next number is。 每个星期他都陪我们发梦，读出来的 number 简直是将我们的心情带动。手下留情，请来运财童子，有请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 是今日呢位嘉宾咧，即系入到嚟直播室之前啊，佢好似啊嗰啲贺年节目嗰啲财神爷咁样。 系啊，每个人见到佢都要走埋 咧，包括咗 沾一沾旺气啊。 二台嘅阿家旺角卡文啊， 系佢而家去咗文教组啦。 文教组啦， 系啊， 唔好意思啊，佢系问佢，有冇 number 啊？ 冇错， 好多人都问佢有冇 number。 问你有冇 number 嘅人，唔单止系你识嘅人，甚至乎街外嗰啲香港普罗市民都会经常问你呢样嘢。 系啊，财神到啊，系每一个基本上识与唔识。都好多时候为咗打开个话题咧，第一句都一定系问我，喂，俾六个 number 嚟先啦。 嗱，听到有六个 number 咧，知道我哋咧就唔系玩股票嘅今日。 好啊，咁啊，欢迎咗我哋嘉宾先啦。 系， 欢迎我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Hello， 大家好，耶！哇，有埋 music background，music back 啊。 系，咁啊，好开心啊，搵到阿威仔。其实咧，我同阿威仔咧系。 识咗好耐。 相识于微时，好细个识 咗 啦。 因为喺之前嗰、那个系啦，即系 A 字嗰个台嗰度， 啱啱都讲得噶啦， 系啦， 系 阿士识嘅。咁即系唔即系好多时你知道行开行埋，可能撞见咧、嗯，你会打个招呼，跟住就识咗噶啦。 哦，系啊， 系啊，就熟咗。 好亲切噶嗰阵时，大家都 系啊，但系而家就争啲啦， 疏远咗少少咁多啦。隔咗咁耐先揾我嚟做嘉宾，真系你谂下梁丽勤，你做咗呢个节目几耐？ 好耐啊！ 你而家先嚟揾我咋？ 佢真系最近先睇你嘅啫， 系咪啊？最近先醒起啊嘛！哎呀，蔡国威呢个人啊， 唔系啊，因为咧最近又真系我哋有一次合作，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一言惊醒。点解唔揾威仔咧？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其实你嘅电话不嬲都 系啊，我恨咗好耐。 你讲呢啲。 嗱，我哋今日咧就錄音嘅時間咧就係星期三嚟嘅，所以咧阿威仔就唔需要去搞豬嘅，係啦。喂，我反而想八咗先嘅，嗱，即係阿威仔總共做咗幾多年啊？六合彩？ 哇，做咗幾年啊？我應該如無意外，今年係夾埋啦嚇，即係舊公司同埋TVB 啦，十七年咯，應該係。 係。 哇。 係啊。 你耐啲定公叔耐啲咧？ 其實咧嗱，如果咁講咧，係真係啱啱踏入2024年咧，我係平咗東叔嘅記錄嘅。 勁！ 因為東叔都係十七年。 嗱，我哋講即係夏春秋前輩啊， 係啦， 佢做咗幾年啊？ 佢做咗十七年。 你又十七啦？而家 我都而家都係十七，因為我喺 ATV 年代咧做咗十年嘅，我係2005年做到2015年。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去到 TVB 嘅时候咧，系啦，咁啊嗰度十年啦，咁啊 TVB 咧，我系2017年开始，咁啊做到而家都仲做紧，咁所以其实咧，我虽然系而家叫平咗个纪录啦，咁如果我 touch wood 啊，我 touch wood 我继续做嘅话咧，去到十月嘅时候，我应该系破纪录啦，即系我踏入第18年。 但系咧，我接受唔到，即系嗱点解咁讲咧？点解咁讲咧？嗱，因为咧我细个睇六合彩嘅时候咧，即系大家你开始懂事嘅时候，睇六合彩就一定系东叔啦。咁但係當時嘅東叔已經係好成熟嘅一個男士，即係我哋眼中嘅一位叔叔伯伯咁樣嗰個階段嚟噶嘛。但係蔡國威喺我眼前係後生仔，佢做咗十七年，我接受唔到。 係喎，我出世冇耐做嘢開始係嘛，即係咁講。 即係好似我哋係嗰啲平輩嗰啲 friend 嚟噶嘛，跟住你做咗十七年六合彩啊，原來咁樣咯。 眨下眼咁就過咗啦，十七年。 係。 喂，第一個問題咧，我想問啦，不過我都知你會點答噶啦，不過我都幫你問，即係喺廣大嘅聽眾面前問一次先。 其 實係咪真係有 number 嘅啫？ 其實梗係有 number 啦，即係每一期大家都聽到我講，喂電視機。大家会见到由下至上左至右，大家咧都会见得到咧，即系喺电视机度会讲由下至上左至右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啊嘛， 系， 咁所以梗系有49个 number 啦，咁我成日都答噶，你哋任你哋拣啦，我话咗俾你知噶啦，49个系咪先？一定喺嗰49个里面噶啦， 一定系唔知道下一期系咩 number 啦， 系啦， 你知话俾我知啊嘛。 但系咧，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你有睇过六合彩噶嘛？即系以前，譬如你真系未入行之前。 细个啊，其实我有立过下啦，即系你而家讲翻起，我真系有少少惭愧。其实我做之前真系冇睇嘅，因为我做之前我细个咧屋企系 TVB fans 嚟嘅，即系我屋企永远都系开着 TVB 嘅，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睇 TVB 大啦。所以其实咧嗰阵时喺丽的噶嘛，即系亚洲电视咁样，我 系 未睇过嘅。 哦，你未睇过？ 其实咧，你问我咧，六合彩呢个节目啊，我觉得系一个好神秘同埋 好难捉噶嘛， 飘忽嘅节目啦。首先。你永遠都唔係好知道佢幾點鐘播啦，即係以前係未有網絡嘅年代， 係 咁當然啦，你耐唔耐仲話有啲咩金多寶啊，咩中秋金多寶啊咁樣樣，仲係好勁啊，大家夾錢啊，但我次次都係咁喎，喂，今晚幾多睇六合彩啊？跟住咧想睇嗰陣咧，哎呀，做完啦。成日都系咁嘅，一扭去亚视就做完噶啦。 因为好邪噶，因为其实咧，嗱，首先咧个节目咁多年嚟咧，其实都冇变过嘅，都系五分钟左右。 系啦， 所以你系啦，你五分钟如果你 miss 咗咧，就真系 冇厕所就冇。 同埋以前咧喺我最初做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播映嘅时间咧，即系 live 嘅时间咧，系好飘忽嘅。 我真系飘忽嘅， 真系飘忽嘅。 我唔明啊，点样 咧？因为咧当初嘅时候，如果我冇印象冇记错啊，我最初做嘅时候好似系。晚上是8:30 定 是唔知是8:00嘅，即是我最初做嘅时候是比较早嘅时间嚟嘅。咁后屘呢，因为随住香港人嘅即係迟收工啊，咁其实亦都想等多啲人去投注得到嘅时候呢，即係头先话斋啦，喂哇要咁多宝啊，我想买啊，放工买唔切，咁点呢好体贴喎，咁想希望啲人买到呢，我哋就将个播出时间呢搞出时间呢就褪后。 咁啊褪半個鐘。咁跟住再褪咗半個鐘之後咧，又發覺都係唔得，即係金多寶都真係好熱烈喎、啲人。不如咁啦，凡係金多寶咧，我哋再褪多半個鐘。 所以就九點半先至搞。 係啦，所以就其實咧係有時係會有飄忽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究竟八點半啦，定九點啊，定九點半啦咁樣。咁啊，隨住而家一路去到近呢十年八年就統一咗啦。即直情係就係、唔好啦，我哋覺得九點半已經係最適合嘅 right timing 啦，即大家都應該係放曬工，咁、所以就統一咗，無論係普通嘅搞珠啊、金多寶啊，都係九點半。 哦，嗱咪啊，以前你估佢唔到㗎。 唔係因為咧，我真係記得咧係我都經歷過你頭先講嗰段時間，就係、大概係九點鐘搞珠，但係金多寶即係成億彩池嗰啲咧，你知係真係買唔切，因為嗰條人龍你都未 entertain 完佢，咁佢排緊隊冇理由你搞珠㗎嘛，咁樣會好冇癮㗎嘛。咁所以咧就話， 我周時發生嘅喎呢啲。 但凡咧係有嗰啲金多寶嗰啲咧，就會遲半個鐘。我記得 都係有人買緊嘅。 正正係因為咁樣咧，所以咧有金多寶嗰啲咧，我就記得睇啦。即係因為佢會特別話俾你聽，今晚會九點半，咁我去到九點半，然後咧你真係會斟定杯茶喺度，攞定桌咁樣一字排開啲飛。都是三張嘅啫，就睇啦。咁又喺度抹，好即係好緊張咁喺度對咧。 以為自己實中噶嘛？ 冇錯，每次都係以為自己實中。 因為睇過《富貴逼人》，覺得真係會中噶嘛。 唔係咁真係會中嘅，即係你好彩啦。即係如果你好彩嘅話，係一定會中嘅。 係。 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財神話。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所有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神都财神都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都财神都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都财神都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都财神都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解構咗咧，成件事嗰個過程係點樣樣噶？嗱，先唔好講你去到個廠嗰度發生咩事先啦。你前邊嗱，你咁你係咪逢星期二四你都要 即系唔知喺马会定系有个神秘嘅地方搞猪，即系点样样噶？通常 第一样嘢要首先讲先，我哋而家有三期嘅， 系 二四六或者二四日嘅， 即系好耐好耐冇参与啦， 即系你好耐冇买到， 好耐冇参与， 你好有钱喎，你需要买呢样台喎， 系我已经铺咗好多草皮嘅啦，已经 三期嘅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好耐以前啦，一路以嚟咧，即系我谂由东叔嘅年代啦，都系呢个跑马地嘅马场咧，系会有个厂房嘅，系有个 studio 嘅，系啦，咁好多人问呢个问题噶啦。成日都以為，我以為喺亞視裏面個廠嚟嘅，我以為喺 TVB 個廠裏面搞，唔係嘅，因為其實所有嘅嘢，尤其是咁貴重，係啦嘅攪珠機啦，嗰、那個係個 security 好緊要噶嘛，咁所以嗰個係馬會咧，一定係要佢揾人去看管啊，各樣嘢，咁所以就唔係喺電視台嘅廠房做嘅、哦。 其實因為個景咧係好電視台嘅景，所以你會覺得好好似喺電視台嚟搞。 坐咗啲太平紳士啊， 因為你哋係電視台嘅人啊嘛， 係啊，咁所以大家會覺得就係、是、啊，一定喺電視台度做嘅，其實唔係嘅，喺、馬場嘅有個 studio 嘅。咁以前一路都係跑馬地啦，咁我做嘅時候喺舊公司都係跑馬地啦，跟住去到係應該係2016年嘅時候咧，就轉咗過嚟 TVB， 因為15年已經轉嘅啦，其實。咁、但係16年咧就係沙田嗰個行政大樓咧就新起咗 馬場嗰度啫， 係啦馬場嗰度。咁佢特別咧就係為咗，既然你起新大樓啦，咁梗係即係起一個廠房係靚靚嘅俾六合彩啦。咁所以咧喺2016年使用嘅時候咧，就大家就轉咗去沙田馬場個行政大樓裏面有個 studio 啦。 係係，咁即係話咧，其實就喺馬場錄嘅。咁可能你 唔係錄嘅，係現場 直播。對唔住啊，係對唔住啊，哎呀，我真係係啲，哎呀，係咁啊，你點樣咧？你咪即係逢星期二四六就要去馬場 stand by 咁樣，定係點樣嘅咧？ 以前咧就喺舊公司咧就多數得兩個主持嘅啫，係我同另外一位女主持啦。咁個 partner 就轉咗好多次㗎啦。即係嗰段期間，咁我哋就輪流嘅， 所以六合彩之二咯，講笑啊！ 咁嗰陣時就輪流嘅，就去要偏更啦，即係一個月大概有12次啊嘛。如果每個禮拜當三次啦，你當有12次啦，咁其實咪好簡單啦，每人6次咁樣，咁你就要預備你個 schedule， 你就會去馬場啦。咁而家係 TVB 啦，我哋有三個主持嘅。 哦 咁所以我就唔係話成日見到啦，就會可能係三個主持去分咗12期，咁大概每人有4期到啦。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係要由公司去翻到公司啦，去梳化，咁好早嘅，所以其實大家見到我九點半搞珠咧，其實我哋唔係九點鐘先到現場嘅，六點鐘咧其實我哋要翻到公司要梳化啦，係啦，然之後咧我哋七點鐘咧就要出車噶啦，即係我哋要去 location 啦，即係由將軍澳我哋就個車去沙田馬場。 喂，其實都幾遠路㗎，係咪？ 梗係遠啦， 遠遠地㗎，我哋要經過兩條隧道㗎，至少 係。 咁跟住之後去到馬場咧，我哋要 ready 換衫啦，即係男仔女仔都要換衫啦，我哋每一次咧好嚴謹嘅都要做 rehearsal 嘅，要彩排嘅。 哦，咁點樣 去啲咩咧？ 其實都好簡單啦，最主要就係我哋都要講翻成個流程啦，模擬一次啦，即係確保我哋都在狀態嘅，即係唔會唔記得咗要講啲乜嘢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每一次咧，咪有個受惠機構嘅片段， 係 其實嗰個係 live video 嚟㗎，我哋冇錄音錄定 先、現場。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要同對翻啊，我哋唔好講錯啲字先啦。即係我哋介紹人哋嘅受惠機構，我哋都好清楚嗰段嘢大概講乜嘢。咁、我哋 up 一次，咁其實馬會職員都會聽實啊。我哋有冇講錯名？哦，嗰日嘅嘉賓嗰兩個位，我哋有尊貴嘅嘉賓嚟噶嘛，即係男一請女嚟到做監票。咁我哋又要識讀佢哋嘅名啦。咁所以又要讀啱啦，即係馬會都要核實啦。所以其實我哋需要彩排嘅，每一次都要彩排。我就算我做咗17年啦，我都係每一次要做彩排。 叫做蝦碌的機會呢就相對地大了。 其實是的，咁即始終我都講啦，即最近有個嘉賓我問嘅，佢話啊你都幾犀利嘅，你好少講錯嘢嘅咁樣。我話都戴定個頭盔先啦，係咪先？即我人嚟嘅，都係會有狀態嘅。即如果 live 嗰下，我突然之間個口鉗係唔得嘅，咁係噏錯咗歪咗少少音嘅，咁你都係歪咗音嘅啦，或者你真係講錯咗㗎啦。咁所以就唔係話一定係完全冇錯嘅機會率。 有冇啲驚險嘅事件發生過？例如我成日都諗㗎，嗱，每一次都會有兩位。 譬如阿梁麗勤先生啊，咁樣嗰啲。 唔係，即係有兩位監票嘅太平紳士嗰啲嘉賓喺度，有冇試過嗰兩位？是即係可能遲到啊咁，你知不能遲噶嘛？ 哦，係噶，有嘅有嘅，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咧，放心啊，大家都即係馬會一個好有完善制度嘅一個公司嚟嘅。呢啲咁嘅突發嘅情況咧，其實佢哋係做足曬準備噶啦。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有是但一位嘉賓係臨場係可能有啲意外啊，或者交通意外啊、塞車啊、嚟唔到啊，咁點算咧？咁其實馬會嘅職員咧係會有一位咧有份量嘅，就會坐喺度嘅，係代替佢嘅。咁所以 嗰個人又要喺度 stand by 噶咯。 係啊係啊，每一次都有㗎。 咁佢係馬會職員，咁佢要翻工。就易搞啦，系嘛？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每一次就会安排定噶啦，即系如果万一真系有问题啦，咁佢就佢顶上啦。 所以就一定会真系好准时，唔会无啦啦搞主要 delay 嗰啲，完全 唔会噶啦， 绝对 唔会，系一定要准时。跟住兼且咧，我哋就会请晒我哋所有工作人员啊、嘉宾啊入到去 studio 咧，我哋系 lock 门嘅。是不可以再出入的了。 哦， 好严谨的真的。是啊， 咁亦都不可以带人入去的。 嘉宾方面呢，佢可以可能有一两个嘉宾都未定的。咁都可以的。咁当然你梗唔可以话成村人。你话喂我今日 带。我出嚟参观下 先。咁当然梗系唔 OK 啦。咁但如果譬如佢身边譬如可能有太太或者有先生或者 有助手咁样嗰啲。 是啦，或者小朋友我带埋嚟得唔得啊，或者我有家长带埋嚟妈咪爹哋得唔得，咁其实 OK 嘅一两位。都見過佢哋啲親戚嘅嚇， 九點幾就搞完豬啦，咁 九點半， 搞完啦，咁你又要即係拜拜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想唔想再翻返公司定係 唔需要啦？視乎啦，即係如果我講埋唔需要再翻去拍劇嘅話，我就可以唔使啦。咁我就直接收工啦。 即係大大話我都搞你成四粒鐘嘅， 要㗎。 咁計幾多個數啊？ 呢個就算啦，我哋唔講啦。 我想問咧，即係其實咧，你入到去係咪所有嘢都唔掂得㗎？首先嗰部搞豬機你一定 盡量唔好掂啦，真係 不能掂啦，因為是 好神圣不可侵犯嘅，真系系啊！ 即系所有嘢，其实大家都会好紧张起来，入到厂 会噶会噶，系啊！至少即系嗱，波我哋又不能够随便掂啦。 系啊， 四十九个波， 你系咪从来都冇掂过噶？ 曾经有掂过嘅， 因为咩？ 咁系因为喺佢哋叫做清洁嘅时间， 即系抹麻雀嘅时候， 因为要洗噶， 要洗噶，系啊，系啊， 我有一次睇过都系电视播一个特辑嚟嘅，即系介绍 嗰啲波点样处理啊嘛， 系要洗嘅，即系大家唔好谂住混咗落去里面嗰个机嗰度咧就一洗，其实唔系，佢真系 系啊，要清洁噶， 系啊，即系要一尘不染。 同埋我都系摸过旧嗰套啫，如果你话新嘅呢一套波，我未掂过都， 哦， 系啊，因为即系嗰只啦，即系我哋以示公允，系真系完全系唔想。想掂到，系你自己都唔想有啲咩事出， 啱啱啱，关你事咁样， 系啊，哦，你掂过或者你乜嘢咩，我都唔想。 差啲面得噶 ，I should be so lucky 啊！阿一哥，你都系一位个款似运财同志啊！你有冇参与过啲六合事件噶？ 你个样小弟似运财同志， 你唔觉得个样好似嗰啲运财同志咧？即系嗰啲 新年贴出嚟嘅， 唔系啊！嗰啲咧招财猫啊， 有福气有福气啊！但小弟系唔系好参与呢啲即系博彩类嘅嘢嘅，系比较少。通常可能 交俾太太啊，知啦。 即系当然即系不要赌储蓄好啦。但系我自己 真系估唔到你娶咗位咁。 呢啲真系入的厨房出的厅堂， 因为我知道自己冇咩呢方面嘅运。 古典抽响第一场戏，你话有班太太喺度打麻雀嘅， 你讲埋。 我冇咩呢方面运气，所以比较少嘅。通常都系可能大围哦，一人夹五蚊嗰啲就有试过，但系你话真系自己去买，我就冇咩参与咯。系啊，我都奉劝大家唔好沉迷赌博咯。 系啊。 沉迷赌博等于赌钱落海嘛， 戒赌你一定戒赌。 系。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我哋广东人、香港人咧，成日讲英文咧，有时俾人感觉咧系有啲倔嘅，即系唔会识得好婉转咁去讲一啲说话，令到人听落去觉得舒服啲。有时萧叔喺譬如餐厅啊。咖啡店啊，有時聽到一啲店員同埋顧客嘅對話，都感覺上嚇係咪可以講得好少少咧？俾個例子大家，蕭叔今日聽到嘅一段對話就係咧，有個客人行開咗去廁所啦，咁啊另外有個人咧就走咗埋去坐咗嗰個好似冇人坐緊嘅位，咁個店員就同佢講啦 ，You can't sit here, you sit there 咁樣，咁聽落去咧其實就有啲冇禮貌嘅，點解咧？You just can't say you can't sit here. It's too direct and it's a little bit rude. 我哋可以点讲呢？我哋可以话 I'm very sorry. Apologize, Justine. I'm very sorry, but, okay, I'm very sorry, but I'm afraid someone is already sitting there. I'm afraid, again, 用呢个 phrase 可以令到嗰个语调冇咁刮啊 ,soften 咗。I'm afraid, I'm sorry, but I'm afraid, I'm sorry, but I'm afraid, 背咗佢 I'm sorry, but I'm afraid, I'm sorry,But I'm afraid someone is already sitting there. Would you mind moving over to that table? 你介唔介意移去嗰一张台呢？咁听落去呢，就会呢，比起 You can't sit here, please sit there. 咁样就有礼貌好多。好，嚟多次。I'm very sorry, but I'm afraid someone is already sitting there. Would you mind moving over to that table? Thanks a lot. 咁样。咁呢，听落去呢，就会好好多啦，舒服好多。OK? 大家留意呢件事。讲嘢唔好太倔，同埋背多啲，记多啲有礼貌嘅句子。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开心到。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他看起你你有前途 你是不是一做就已经是49个 number 的 是我一做已经是49 因为呢而我记得呢最初不是49的 是 我肯定不是49的已经42的是不是 有好多噶，由最早期36，最早 系 36系最早 嚟，嗰个年代嘅36嘅， 我哋嘅年代。 因为嗰个叫风车旋转型嘅， 嗰个都未系，嗰个已经系49啦，风车旋转型系啊。 唔系，因为咧，我哋细个睇嗰个咧系转，跟住有条轨道咁样咧捞 落嚟， 其实最早嗰部咧，如果大家讲俾大家知咧，应该大家都哦乜，原来嗰部系第一代嘅六合彩搞珠机啊。 系， 大家咧每一年咧或者每一次房署要搞珠抽居屋嗰部铜好长 嗰、那个 嗰个系第一代嚟噶 哦， 跟住之后其实咧系因为换六合彩嘅机啦，咁就将佢送咗转赠咗俾房委会， 真系唔知 咩先？咁即系话以前六合彩搞珠系揾人手咁样搞出嚟？ 嗱，呢个我就唔记得啦，但系总之嗰部机咧。就係、是、其實嗰係第一代嚟 嘅，哦，坑坑聲部機真係， 係啊，咁大家都會知㗎啦，咁大家有印象啦呢個，咁、哦、之後就無數有個變咗好多部新嘅機啦， 係 咁直接而家呢一部啦， 即係我哋 即系搣 number 就好紧张啊！搣 number， 你报你报咧，你紧唔紧张噶？ 我报我初初好紧张吓，好紧张。 例如咧，即系紧张成点咧？ 紧张到个心理，直情系 feel 到自己搏搏搏搏搏搏搏搏，系咁跳紧你心脏。 我中咧咁样， 好紧要啊！你成日惊你自己唔知跳到几多下，大佬。 但系你紧张啲咩先？ 紧张出错咯，惊 即系惊自己讲错， 因为 live 望住噶嘛。 系啦，我前面。都話又係有監場嘉賓啦，咁又其實有好多幕後噶嘛，就算你當 camman 都已經有三個啦，咁你跟住仲有成個 panel 裡面有導演有助導咁啊，收音啊、lighting 啊各樣啲人，咁你仲有馬會嘅職員咧，其實呢個廠房裡面成十幾廿人，成村人望住你 live， 你一個人講嘢，仲要話俾你聽，你係最好盡量一定唔可以出錯， 要好 smooth 咁， 同埋係用中文啊嘛，係嘛？ 係中文係 first number， 係啦。 我成日點解我話緊張咧？俾我死啦！即係我啲英文，我英文真係好標青下嘅，即係死啦26系 twenty 几啊 ？twenty six， 即系你要突然之间有嗰啲位咧，一唔 sure 嗰阵咧就会有螺丝啊，或者窒咗啊，或者我唔知啊，你有冇试过 up 咗26变咗28啦？有冇呢啲咧？ 呢啲曾经有人试过 哦， 系有曾经有主持系讲错过嘅， 系 咁要即时更正嘅，咁我就 touch wood， 哇， 系啦， 好难啊，十几年都冇错，真系 touch wood。 仲有另外一样嘢，即系嚟到我呢把年纪最重要系咩？最重要就系个视野啊！嗱，嗰部机咧，我哋睇电视，咁你推埋去部机嗰度，咁佢咁大部睇电视啊，梗系睇得到啲 number 啦。咁但系你其实有一个距离仔啦，即系你睇住 mon 嘅。 但如果你唔睇 mon， 你就咁望，你望唔望到啲 number？ 真系望唔到啊！ 即 系有段距 离。咁几多话29定28啊？ 同埋最惊系呢啲嘛？ 同埋呢啲位你唔会搏啊？你明唔明啊？就算你睇到都好啦，即系个距离你望 到。要望 mon， 你真系唔好。咁大膽，我同你講，我寧願望 mon 咧，佢 zoom 到咁近咧，你就好 make sure 啦。嗰個緊張頭先講咪就係話咧，你好怕錯，咁所以其實你心理壓力大到咁嘅時候，你仲搏啊自己，我唔會咁樣令到自己處一個咁危險嘅狀態。 嗰陣時咧，我哋 辛苦， 我 覺得呢個 job 仲係沉淪倒海嘅時候咧，我哋成日喺度即係嗌㗎嘛，電視旁邊嗱，你佢一鬧起嗰下咧。其实六同九咧系好易错嘅， 因为你唔知佢 冇错啦，咁 啊， 所以嗱好啦，你落到嚟你嗰度，你冇人 confirm 你噶嘛？ 系我自己睇嘅。 威仔，呢个系六嚟噶，即系你自己睇嘅啫。 系啊，自己睇嘅咋？我冇 earpiece 嘅，乜都冇噶。 吓，咁即系责任在你身上。 全部喺我度嘅啫，所以点解话执生咁高难度？就系因为现场你虽然觉得好多人啦吓，即系或者 panel 有好多人啦吓，以为即系如果有啲咩突发情况嘅时候，可能会有人指示或者话俾你听要做啲乜嘢啦。但系冇噶，因为我真系冇 earpiece， 我完全系靠我望住啲人，可能一个反应嗰个表情，跟住我就知道，或者我望住部机做紧啲乜嘢嘅时候，我就要噏出嚟噶啦，我就要救噶啦啲嘢。 如果万一啊，即系 touch wood 啦，即系有人曾经可能讲错咗个 number， 真系睇错咗啦，28讲咗29咁样啦。咁佢可能自己不自覺嘅喎，咁點算咧？ 哦，咁你放心，有 form manager 噶嘛，咁我就話前面你有好多同事嘛， 佢就會揈 手 咁樣， 可能已經揈曬咧，或者遞曬指埋你，喂，你有啲咩事？咁個主持其實會 alert 到嘅，有咩事咧？究竟咩事咧？ 因為嗰個 camera 唔係影住主持，所以喺背後大家就可以遞指仔嗰啲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知嘅，只不過就係話我第一時間如果真係發生事咧，我哋係冇辦法嘅，我要靠自己嘅本能啊。咁同埋頭先你講六同九啦，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马会咧，哇！真系我觉得系好聪明嘅，要赞一赞佢哋嘅。你谂下喺几多年前啊？我谂过咗两年之后，佢哋系50周年啦。喺50年前，佢哋有呢一样嘢出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设计咗绿系绿色 哦， 六号波系绿色嘅， 一定系绿色嘅， 系啦。 即系但凡六号 系 即系廿六， 唔系， 净系六， 净系个六号，净系个六。系啦，个六号咧系绿色嘅，兼且咧，而家科技就呢个就近啲啦，应该讲，凡系个六同个九咧系有 一划，有一划，系啊 ，high 咗， 以前冇噶嘛， 以前冇，应该以前就未必有嘅，咁我相信，但系颜色咧，佢哋就好早已经决定咗啦，即系六号咧就系绿色嘅， 哦，所以。你 九号系蓝色嘅， 所以你一见到系 绿色嘅，你又见到个类似嘅，你已经话俾知知，一定系六号嚟噶啦。 哦， 系啊，唔会捞乱嘅嗰个系。 系， 即系如果你咁你都讲错咧，我就觉得你真系唔好再做呢个主持。 但系咧，你一个星期唔系一个月啦，一个月你紧张四次，即系嗰种紧张系去到。即因为你牵涉到好多同钱有关嘅嘢，同你平时可能系做一个大 show 嘅 MC 两回事嚟嘅。 两回事真系两回事，因为但系以前就系话嗰个紧张嘅程度咧，跳到咧你就 feel 到成个心脏好似跳咗出嚟咁样咧。 系 嗰个时间应该维持咗我谂 几好几年啦。 哇哇，你俾我 即系嗰个心脏嘅负荷，其实都几 系咯，好大个， 几大嘅， 刚刚伤呢啲。 咁、啊、但系 OK， 我又叫挨过咗啦。咁同埋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就点解话呢个节目都带俾我好多嘢？就系、是、其中一样就系一个 train up 啦。 嗯， 即系当你面对住咁样每一个礼拜不断系咁你负荷咁重嘅时候，你都挨得过咧？咦，我做大 show 原来我就发觉我开始唔惊咯。 嗯， 做任何 show 我都冇乜心跳嘅感觉啦。即系嗰啲 countdown 咧，我哋凡做呢啲直播节目，一定系有十秒啊、廿秒啊呢啲 countdown 话，喂，十秒嚟紧啦，片头十秒落嚟，咁嗰啲咧，通常喺嗰啲时间跳得最劲嘅，因为就嚟 正常 收见到你最正常噶嘛。咁我由嗰下震到而家咧，净系我十秒话哦，系啊，五秒哦，嗯，好啊，你啊。嗨，大家好，咁即系好似完全系，而家到今时今日就真系冇乜太大嘅反应啦，系啦，即系已经原来呢个叫咩？超越咗呢一个心跳嘅感觉。 哦，咁你有冇中过啊？ 我曾经都有中过啲细奖嘅， 但系你报嗰阵知唔知噶？ 唔知。 哎呀，如果你知 道，自己唔会记住啊！中记咁多嘢落个脑度咩？ 我以前啊，我系固定买一 set 噶， 哦， 我永远都系买嗰抽嘢。 咁你有冇中过啊？ 梗系冇啦，又唔使坐喺度啦。 咁我都曾经有试过系有一两次咧，都系头两三个 number 咧，我有都系有啲买嗰啲一抽嗰啲系自己买开啲 number 咧。 即 系 一二三四五六咁啊， 系啦，即系你当一二三咁样 啦， 系啦。咁你叫开第一个一号，第二个二号，第三个三号，咁你就我自己不其然咧，就不如你开埋三个俾我，我就反而唔系紧张嘅。即系我唔会觉得嗰只哇，我已经噏咗三个系我自己啲 number 咯，咁点啦？会点啊？诶， 笑唔笑好咧？个样 系啦系啦，会唔会有啲咩反应？我其实嗰下我就非常之冷静嘅，因为已经真系太习惯啦，我就会心嗰下觉得，嗯，既然你都已经开咗三个啦，不如你开埋三个俾我啦，咁 OK 噶啦，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咗嘅话咧，我就可以人生过得好好啦，咁所以冇乜太大嘅。嘅感觉嘅，即系如果系嗌出嚟嘅话， 去到最后都系失翻40蚊咁啊嘛。 系啊，通常我讲呢句之后咧，跟住嗰三个就唔系噶 啦。 我仲唔知而家几多钱买一飞噶，我都 好似20蚊啊嘛。 20蚊有电脑飞，有两注，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你中三个字就有40蚊咁。 40蚊啊，系啊，我净记得40蚊啦。 以前20蚊嘅啫嘛，因为而家加价啊嘛。 哦， 系啊，即系而家10蚊一注啊嘛，以前5蚊一注 啊。哦，系啊。 咁而家你都可以买得5蚊嘢。 我记得 好多人夹噶嘛，以前我哋。 如果咧，你真系讲翻嗰个历史啦，我记得我以前细个。我老豆都会有买噶嘛，佢哋买两蚊嘅咋？ 啊，再以前咯， 系啊，好耐好耐，真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好记得佢哋讲系六合彩系两蚊一注咁样咯。 系，同埋咧，一去到嗰啲大单嘢，即系金多宝啊，咩中秋节啊，大单嘢啊，咁样咧，我哋就以前我仲记得喺商台嘅年代好啦，嗱，今日中紧啊，嗱，攞廿皮出嚟买唔知几多张电脑飞， 咁然之后跟住咪乜嘢都冇咯，冇事发生过咯。 嗱，听日咧就大家就一定咁噶啦，反台翻嚟咁样嗰啲咧。 其实呢个系不变嘅定律。今時今日都係咁樣嘅喎，大家唔發覺嘅咩？喂，即係有大 jackpot 嘅時候，個個都話：喂，加筆加筆加筆，然之後就諗啊，喂，我哋真係中咗之後會點咧？喂，翻工咧，各樣嗰啲，你興奮成晚嘅嘛？你會期待成晚嘅嘛？咁你但係你去到即係嗰六個 number 出咗嚟啦，嗯。得啦，大家听日翻工啦，即系有回归平淡啦。 同埋嗰种幻想咧，系你自己一定系个人一注独中噶嘛，你唔会觉得要同人 share 噶嘛？ 都系因为富贵 逼 人咯， 即系你唔会觉得系啦，要 share 啊嘛，你只会就会幻想住，我买几多层楼啦，我去边度旅行啦咁样，跟住之后第二日就 翻工啦，咁 系下次再嚟过啦咁样。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 流露你心中所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有一个梦想啊， 系啊，我见到啲听众嗰啲梦想都将嗰啲搞珠机玩具摆晒出嚟。 我屋企以前都有一部， 好正噶，咁自自咁样噶嘛。 我唔系咁嘅样噶，我嗰部。 吓，你嗰个唔系咁噶？ 可以再分享啦。 嗱，我哋有两粒掣噶嘛。 我唔系，我唔系噶，系啊，唔系噶，我另外一款嚟嘅，另外我有一个棒形咁样嘅形状嚟。 棒形， 即系上面一个圆形嘅波，然后侧边咧就扮出嚟一条管。咁然後咧，其實就好似我哋一碌嘅雪糕筒咁樣嘅。咁你下面撳掣嘅時候咧，佢個螺旋槳就會喺度搞搞搞搞，然後就打中啲波就會落隔離嘅。 咁得意 嚇！咁但係呢個唔係我哋即係六合彩有嘅嗰啲搞珠機嚟㗎係嘛？ 唔誒應該係 曾經有呢啲其中個版本 都係唔係搞珠機嚟㗎、啊？即唔係根據搞珠機去整嘅個 model 嚟嘅。系嗰啲， 但系呢个系嘅喎。 我知道，我嗰个系预测噶嘛，即系啲报纸档嗰度买，然后你用嚟预测究竟今期买啲咩嘅。 嗰开就忍唔住讲，嗰阵时 啲人咧，啲太太们咧，好认真咁，佢真系每一次都自咁嚟，自愿正即系顺时针跟住逆时针跌出嚟嗰、那个，佢就照买嗰、那 个。嗰阵时有笔噶，你有冇见过啊？ 六合笔， 佢啲嗱，因为咧以前咧啲嗰啲场所门口咧，有啲阿叔咧就帮你填飞噶嘛，即系有啲 系幸运笔嚟噶嘛，佢唔可以随便借俾人，一定要卖噶。 顶啊，唔系有得卖噶， 唔系即系唔可以借俾人用噶，一定要买嘅。 顶咧系一个个头先讲嗰啲搞珠机嚟噶， 系 又系唔知点样可以熬啲，我唔记得咗详细系点样样啦，唔知点样熬到个粒板出嚟咁样噶嘛，你知香港人几咁咩噶啦，系咪先？ 我嗰唔系类似咁样，但我嗰就电动嘅，大即系大嚿少少， 是是 USB 插 喺报喺我记得仲喺屋企楼下报纸档买嘅， 蓝牙耳筒咁啊。 系我哋听晚咧就继续有阿威仔，就仲有少少嘢嘅，即系有冇露足啊呢啲咧，我听日会再问佢噶啦。咁啊，而家第十一场都跑紧啦吓，系 OK 好啦，咁啊不要到 处足好啊， 系啦，戒到咧定戒到啊，系 OK 好啦，咁啊，听晚继续讲啦。反而我哋今日咧想讲一个啊，即系亦都系今呢两净系呢两日，即系就比较多人讲嘅，因为过多年就大家唔记得噶，前咧大家都唔系好知嘅，就系呢个九展啊，都走进呢个历史嘅回忆当中啦，系啊，咁啊，我哋睇到啲。 电视都有播嘅新闻， 系啊，报纸亦都有卖咧，就系阿百明哥又放翻开心鬼啊，接翻当时啲演员翻嚟啊，等等啦。咁啊，九展啊，对于我哋呢一代嚟讲啊，可以话有啊无限嘅回忆噶。咁啊，我讲少少先啦。其实有好多事情，我即系今日喺度回带谂翻啦，系、啊、原来我人生入边有好多古灵精怪、骑呢琴渠嘅事咧，都喺九展发生嘅，包括啦。早几个月我咪话咧，有傻佬咧走去嗰、那个唔知个咩乐园定系即系咩老鼠咧，攞个锤仔，哼落去，哼到只 手 指， 都唔系几个月啦，系嘛？ 大半年前啦，旧年嘅事嚟噶嘛？ 旧年嘅咩？ 旧年噶啦， 系啊，只手有淤血啊嘛，就系地库咯， 我就 系 嗰个， 系啊， 嗰个天地。 唔系佢唔系天地嚟噶，好似系老鼠嚟噶。 天地 出奇唔系出奇咩？ 唔知啊，唔紧要啦。 总之嗰啲啦， 出奇天地啦，嗰度 系啦。 咁啊，同埋咧，如果你问我啦，其中一件几深刻嘅事咧，就是、我其中有一部车咧， 喺嗰度买啊， 系，因为嗰度系一个相当之出名，同埋、都几历史悠久嘅二手车场嚟嘅。咁、我仲记得咧，嗰部车咧，我系同阿老何。因为你知啊，何生啊系马路天使嗰啲桥坐嚟噶嘛，咁我以前咧买真车一睇车咧，就一定会带埋老何去嘅、因为老何你知啦，就算唔睇得啊，唔系就算 唔打得啊， 都睇得啊嘛，对唔住啊，佢其实唔睇得都打得嘅，咁总之咧佢系你知啊，何生嗰啲系咪点啊？呢部车 唔系佢一埋去咧，佢嗰啲口钳咧已经知道知道系有料之 人嚟嘅， 系啊，识货之人拣登登嗰啲嘛。 即系执埋佢咧，嗰啲sales 们咧，好似硬系会记阿老何两分嗰啲咧。 眼望落去已经知道佢唔系小嘢咯。 但系老何咧，亦都之前会教两招。嗱，何生，你听到这星期三回应下。嗱，依家行埋去。唔好咁快表达你中唔中意部车住。 系啊，我妈买衫都系咁讲。 系啊，唔好话部车正，又唔好即刻问个 sales 要供几多钱，听我嚟。咁样一埋去。吓几多厘啊？ 吓咗几多厘？ 你自己望下咯。 或者你会用一啲咧，好似懒系咧。 业界人士系啦系啦。 系咪水货车啊？ 系啊。 系咧，即系抛抛对方咧，佢咪讲过话咩？有一次去。鸭寮街讲价嘅咩八十 女人街两 街四十 系唔系啊？嗰度系庙街啊， 都系嗰 四十八唔系五啊蚊唔多啦，唔系二桶定系乜嘢廿八咁啊？ 咁啊，同埋咧，即系佢就会用一啲比较俗语嘅一手车啊，排保咩字啊？ 好劲啊！真系 咁啊！跟住咧，我仲记得咧，我买咗一部车嗰阵时咧，就系一部二手，真系水货车嚟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水货车啦。总之就系、 可能喺外国嘅 show 系啦，或者系喺外国运翻嚟嘅二手车。咁啊，因为嗰个款咧系香港冇嘅，即系唔系代，唔系行货，系啦，唔系行货。咁啊，我仲记得 咩水货唔系行 货，即系车咧又 啱，佢冇错。 咩缺点啊？ 你做咩？ 唔系优点咯。 你做咩啫？运财童子讲唔讲？ 再坐问你 number 啦。 不过你边度运财傻子啊？ 讲你老婆，讲你老婆啲嘢啦。再坐， 讲下数爆下数大喎。 国球大细，我唔知啊。好啦，咁跟住咧就，我仲记得咧，搞咗好耐嘅，因为嗰阵时其实咧，老实讲啦，喺香港咧买二手车。都要有啲學問嘅，因為入面有好多即係所謂啲內籠嘢啊，或者啲你要又要驗車，即係你揾部車去再驗啊，咁又要搞上會啊，咁我就喺嗰度咧就買咗嗰部車，咁部車揸咗好多年下嘅，咁啊呢個要多謝何生啊，當年同我出生入死，又仲要同我去揀車，仲要揾多個人幫我去驗車，都係老何去幫我搞 嘅。我覺得咧九展好得意嘅係咩呢，就係、嗰啲車，我成日都諗啊，究竟點樣駛入去？因為咧，其實長時間佢都有一啲某一啲嘅品牌會有啲車喺裏面擺低咗喺度。咁大架車佢點駛入去呢？咁我會揾㗎。即係揾下邊一個位置係嗰啲龍溜位呢，啲車可以揾 入 去。 係 呀，我覺得好好玩。 因為佢個地下嗰層呢已經有若干嘅 showroom 喺度嘅。 係呀 係呀。咁呢個問題呢我成日都問嘅，即係香港啲鋪面幾咁窄㗎嘛。 係呀， 即係譬如你喺灣仔一帶。 冇錯，你點樣可以擺到入去呢？ 即好似樓下我哋九龍塘嗰個商場，我都喺度諗。 係呀，佢無端端喺地下嗰層。 係啦，冇錯啦。 SUV 喺度。 Christmas 好想知道，又一嗰度 有人傳過話係拆出嚟再冚翻噶嘛？都話係唔係㗎？ 但係真係 肯定唔係。 其實咧，無端端喺個商場裡面，你明唔明嗰啲商場？你點樣入去啫？ 即 係 青衣城咁無端端。 係啦，你唔係行樓梯，你就搭電梯㗎啦。咁真係有一個咁大嘅地方可以擺到個車入去？ 你就算貨 lift 啊， 冇錯， 你都揾唔到一個門口係可以推到架車入去啊嘛。 係啦，咁然後仲有喎， 應該喺樓上掉落去㗎啦。 佢嗰啲位系啦，我就系谂会唔会真系掉落去嘅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呢件事，系啊， 掉落去又有冇可能咧？ 可能有噶， 龙口拱落去。 但系九展犀利嘅地方就系咧，佢里面系有好多架车摆喺度噶嘛， 冇错啦， 系啊，几架摆晒喺度。 呢个其中啊，其实都几多回忆嘅，即系仲有譬如我喺嗰度拍过电视节目啦，因为仲未有个 View TV 噶嘛，咁佢其中有个厂喺嗰度嘅，我仲记得我同阿火火咧做咗一堆即系同电影有关嘅节目咧，都系嗰度拍，咁所以即系琴晚我。系，发现好多好多回忆咧，就喺个当中啊。咁当然咧，亦都睇咗好多 show 啦。咁一阵间，而家唔够时间播啊。其中有一个 show 我印象都相当之深刻嘅。咁啊，依家打半之后咧，就播翻首歌，即系等我哋回忆一下啦吓。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接获内地通报，因为天气情况恶劣，西九龙往广州南站高铁列车车次 G6502 取消，乘客可以在30日内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到西九龙站办理退票。另外，港铁话，因为内地恶劣天气，高铁西九龙站到内地来回方向受到影响，班次 G6079 延误。中央再次向香港送赠一对大熊猫，预计几个月后到埗。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中央政府表示感谢，认为有关的安排充分显示中央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相信，新一对大熊猫的加入会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动力。新一对大熊猫将于海洋公园定居。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说，中央自从1999年首次为香港送上被誉为国宝的大熊猫，成为香港重要的旅游资源，探访大熊猫成为海内外旅客必做的体验之一。西班牙一架客机在飞往乌拉圭途中，因为遇到强烈气流，要紧急降落巴西东北部的纳塔尔国际机场。事件之中至少30名乘客受伤。纳塔尔国际机场说，这架客机隶属西班牙欧罗巴航空公司，再有325名乘客从马德里出发，原定前往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客机紧急降落之后，有超过10个人被送去当地的医院，伤者大部分是头部受伤，亦都有人颈椎骨折或者面部、胸部受伤。匈牙利今日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匈牙利的欧盟事务部长博考日前说，匈牙利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将会确定7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欧盟的竞争力、加强欧洲防务政策、欧盟扩大、压制非法移民、加强欧盟凝聚力、制定以农民为导向的欧盟农业政策，以及应对欧洲人口挑战。法新社报道，外交人士对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感到担忧。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唯一仍然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欧盟领导人。欧尔班亦都拒绝向基辅提供武器，并且呼吁停火和和平谈判。另外，匈牙利在向东开放的战略之下，寻求加强和中国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300，啱啱转咗39,318，升2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75，升15。美元对部分货币卖出价：港元7.812，日元161.4，瑞士法郎0.902，加元1.37，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6.28美元，卖出系2,327.0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一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结合，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国安加好，是新气象下政府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全力推动经济，深化区域融合发展。 積極招商引才，打造香港成為亞洲人才最寶盤，站穩國際舞台，完善創科生態，增強科研實力，培育本地科研人才，振興旅遊業，推動盛事經濟，宣揚愛國愛港的價值觀，支援青年發展，為民生做實事，政商民同心，香港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未來奠好穩健根基，齊心創建更繁盛，為香港的更美好善作善成。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才艺秀 EM Guts Talent， 香港土生土长印尼裔栋笃笑演员 Indo Me。 咁我爸爸妈妈做牧师嘅，佢系揸住啲咪讲道嘅，由细到大我又好中意令到佢哋笑嘅。谂紧呢样嘢会唔会就系可以结合埋一齐，咁咪 stand up comedy？ 喂，好似系北新置业嘅嘢。 更多少数族裔多才多艺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EM Guts Talent 少数族裔才艺秀，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喂，一个头先咧，有听众赞你啊，话嗰句咧悭得一蚊得一蚊啊，话你好悭家话个人 系啊， 是我哋头先咪后都研究紧啦， 系啊，所以我而家 十八咩三十次 系啊，食快加大食快餐我唔加大噶，我以前啊加大加鸡翼添啊， 我争啲头先咩喐咗手噶，不过一哥话翻冇知，我原来得呢个月用到咁 啊，系啊，呢啲小心啲啊， 好啦好啦，我哋咧就头先讲我话喺九展咧，除咗买车啊坑烂只手啊呢啲嘢之外咧。咁其中有好多嘅演唱会咧，都喺九展发生过啦。咁其中有一个演唱会我相当深刻嘅，就系呢位朋友啊。我记得我睇下公，好似系咪同你去睇嘅？ 可能系，因为实在太拖。 我仲记得我哋喺后台探佢咧，佢有副眼镜喺度嘅。你知阿公系戴眼镜噶嘛？喺个后台咧系有副系好 icon 阿公嘅眼镜，好似系同你去睇嘅。 习惯与你。紧紧拥抱，让壮志消耗，沉迷地跳着舞，双脚怎走路，渐渐不知道，人生像多入幸福圈套，背向世界天荒与地老，从前相当自豪，然而今天担心太早，害怕与你抱拥终衰老，柔情蜜意挡着路途，何妨让你共我都退开一步，面对天下地图，从此独立但并不孤独，与你有约找一晚再共舞，转个范围再续情诉，天空海阔比力外好，无需要一起等天荒地老，人生也不止恋爱这一路，平常在两个世界各自寻宝，纯粹互诉安好，然后为对方拭去尘土，离开与一起感觉一样好，人生也不止恋爱这一路，情人亦各有各那路途，祝君安好，放开怀抱，天空海阔比力外好， 无需要一起等绝望地老，人生也不止恋爱这一路，平常在两个世界各自寻宝，重聚互诉安好，然后为对方拭去尘土，离开与一起感觉一样好，人生也不止恋爱这一路，情人亦各有各那路途，祝君多好，放开怀抱。 好似系2008年阿公嘅演唱会，如果冇记错系2008年嘅，咁啊其中一个最深刻嘅音乐会啦，就系苏永康啊，咁啊都有呢首作品啊，当年一定有唱噶啦，歌名叫做《独立宣言》啊，你笑咩一个？ 哦冇， 我见你阴阴嘴笑嘅，我 都 做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嘢，九展真系做咗好多，有 好多， 又做个司仪啦，人哋去人哋结婚做佢嘅司仪啊，跟住我自己有首映啊。去人哋啲首映啊，等等 啦，系好啦，轮到小弟啦。咁小弟喺九展嘅回忆咧，好多时咧都系同电台嘅工作有关嘅。 系咩？ 咁最早例如可能，我记得可能大概2014-2015年，咁就电台即系当时仲有一个好出名嘅活动啊，叫做太阳计划。 哦， 系啦，咁其中有啲讲家庭嘅舞台劇，咁小弟有份做 SM 啊、哦，即係呢個 stage manager 嘅工作啦。咁其中一位主角咧，亦都係本節目嘅一個超新星，啊德國人。 哦， 系啦，佢有 主角噶嗰阵时， 主角嚟噶。 系啊，佢有讲噶，佢有做舞台剧嘅主角噶， 系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嘢啦。咁但系你话比较印象深刻咧，好多时就真系参与，即系另外一个又系本台啊。每年一度嘅盛典啊，即系 系啦，系咪嗰度啊有？ 系系系，因为 我冇听，可唔可以录一个真人版啊？我觉得应该出下届 播咗 Let's Celebrate， 下届要播 一场音乐盛典， 海纳百川。系啦，咁啊，过往就有份帮手，就好多时都会喺嗰度嘅。咁小弟嘅工作咧，主要咧都系跟住即系当时嘅二台台长啦。或者呢、這个我哋而家称佢为项目经理嘅李锦明女士嘅，咁佢就系喺台 呢、這个几好好少喺呢个节目度咁详细， 因为系 开人哋个名度， 冇咁讲，因为真系负责系帮手，就系跟住佢，我个岗位就系咁样嘅，咁就系例如因为佢系负责 Q， 你咪头先叫表忠啊，头先我 唔重要，冇呢咁嘅事，系啦，咁咪话事啦， 你谂下 I 嘅个限定问题啊嘛，唔同咗。好噶，你继续 几分钟啊？你攞下钱咗，你讲啊。 因为小弟咧，当时负责嘅工作咧，就 攞住证书先。 系啦，因为我哋称呢位嘅前台长叫 Wendy 啦，咁佢就负责系 Q 啲 artist 上台嘅，即系下一个 item， 到刘伟恒要上台啦，快啲去后边叫佢 stand by， 然后我就要即刻跑去后台，你知道都有啲距离噶嘛，我就跑去后台，唔好意思啊，差唔多到你啦，麻烦要去台边准备咁样。咁我 冇 walkie 嘅咩？即系跑去咁辛苦。 因为我比较低层，所以我就冇 walkie。咁我就负责系做呢个岗位，做咗好多年。而阿 Wendy 又觉得做得几好，咁就即系继续，即系嗰几年 即 系 人工慢慢加啦。 哎呀，咁唔知啦，呢啲都系为阿公做嘢，唔讲钱嘅我哋系啦。咁我记得其实有时做呢啲嘢，你听到好似好简单，但系有时都好复杂嘅。即系例如可能如果你要 manage， 即系例如下一队嘅表演单位系一队嘅乐团嚟嘅。然后可能好多人， 即系太极咁啊！ 系啦，太极咁样，咁点算咧？ 嗰单嘢系咪就系嗰度发生噶？ 当然系啦， 我突然间谂起个头眉清一清， 哎呀，弊啦！ 当年我有份啊，要叫太极出嚟噶。 哦， 但系当年有主持喺表演期间轻吻及望我哋击掌，画面被直播镜头捕捉啊！ 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 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地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地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小弟做咗資料搜集嘅，而家大家都仲係可以喺港台嘅資料庫入面揾得翻第39屆十大中文金曲嘅片段嘅。 係 喺2:20至21左右咧，就係唱緊留住我吧。除咗見到 Albert 之外，就係見到第二排有個中年男子，耶、yeah! ！ 我同边个？我同边个击掌啊？当时系咪 Patrick 啊？ 咁就要睇翻 Wikipedia 都有写嘅，俾人 delete 咗，但我揾得翻嗰句啊！在太极表演期间，兴奋及忙，我哋与其中一员雷友辉击掌，画面被直播镜头捕捉，及后在主持电台节目手下留情中，引起听众极为羡慕及白眼。括弧节目拍档阿勤亦在场见证， 系 啦，咁所以我就今日就拣翻嚟。 估唔到我喺九展都留咗一笔啦， 系啦， 系 边一年话？ 系2017年第39届，系大家可以翻去揾翻个精彩片段。 唔使啦，喂，好啦， 2:20 介绍翻首歌先啦。 太极嘅留住我吧。 系啦，咁啊到我啦，咁喺即系好似头先阿队长咁讲啦，其实喺九展啦，我哋做过好多唔同嘅活动啦， 系 亦都睇过好多唔同嘅 show。咁我有谂过啊，究竟有啲咩 show 喺嗰度睇咧？其实咧有啲可能系多到你会唔记得嗱，譬如黄老板嘅 show 喺九展睇，然之后成班同学会嘅 show 又喺九展睇。咁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做韩国 artist 嘅 fan meet 咧，都系喺九展嘅，就系池昌旭嘅 fan meet 啦。咁另外咧有一个我搵到张相嘅，就系、是、咧我带协啊思芬一齐开工嘅，就系、是、喺九展咧破世界纪录嘅，系咩咧？呢、這个纪录咧就系、是、挑战健力士世界纪录荣誉。 最多人同时做高抬腿训练。 咩叫高抬腿啊？ 好啦，其实我今日咧，因为我都唔系好记得个、个动作系点样，所以咧今日咧我就特登咧拍咗条片咧，就 send 翻去俾叫我开工嘅嗰位朋友。我话喂，咩叫高抬腿？咁我就示范咗一次。我问系咪咁样？佢话系啱。咁咧就全程咧全场都系 高抬腿， 都系女士嚟嘅，年纪有啲比较大嘅。咁咧即系做健力士嘅纪录系点？真系有个官喺度睇住你，全场飞。咁但系就唔喺 Star Hall 嘅，喺另外一个 Hall 嗰度搞啦。咁跟住咧就系、你要，总之你要抬腿咧，佢就周围咧有一堆人咁喺度睇住你。如果你唔够高咧，好似系连续唔知要分几钟。如果系抬得唔够高嘅话咧，你 系 会被 DQ 嘅。咁但系去到最尾咧，都有600几人咧系成功咧就过关，所以呢个健力士纪录咧系破到嘅。我亦都系见证其中啦。咁呢个好重要啦。咁至于另外一个，我觉得 我想问呢啲纪录系有钱定冇钱嘅？ 佢有好似冇， 即系 证 书嘅， 有张证书嘅。 但系咁证书系分晒俾六百几人？ 唔系，分俾系俾咗嗰个organize 呢一个嘅单位咯。系啦，咁系有张证书 嘅。高抬腿系点样？ 哦，我有条片噶，我阵间 send 出嚟俾大家。其实大概系咁样，即系咧，大概系咁样咯，不停咁样。 哦，即系 high knees， 哦， 系啦， 高抬腿即系 high knees， 系啦， 系 啦，不停咁样抬腿。咁但系咧，你唔可以抬得太低嘅，你要水 平啦， 九十度咁样。 系啦， 因为现场有啲可能系比较上年纪大少少，有啲婆婆一齐做，咁所以佢哋未必可以坚持到，唔知分几钟唔停咁样咯，类似系咁啦，唔系太记得 detail。咁另外 咁都度到先劲咯，即系可以俾七百几人，全世界最多人一齐撩鼻屎咁都得噶嘛，其实。 可以噶，我哋可以整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最多人一齐听手下留情。 系啦，咁至于另外仲有一个咧，当然咧就系同队长 又嚟 嗰件丰功伟绩有关 啦。事啊， 咁咪就系同一个同阿一哥讲嘅嗰一件事系一模一样咯。咁然后咧，我今日咧我就并唔系。在港台那个 网 站那里看，我就上回去那些你的管道那里看，就有人真的拍低了一条片，我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原来在队长同阿 Patrick 击掌之前，我都有击嘅。 将维基修改翻，梁礼勤与刘伟恒 同时击掌。 是他击先啊，仲要。边个先啊？ 你我先啊。 无用再讨厌俗世事，若你担心今天一切可否他朝改变后再提，其实你心底无用再假千万个礼，留待这阴影消失以后，声音之中不需传递。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明星的街灯充满落雨悲，蓝色的烟盒像是爱是游戏，拿起香烟你便会紧竭力疲，红色的跑车是诱惑游戏，崇高的色彩性感带着奉陪，红色的肌肤是诱惑原是你，拿起香烟这段插曲像迷离，香味走进睡眠遍地，身边的炸液纷醉， Let's go to highway， 估唔到今日竟然系关于太极， 唔系系关于刘伟恒啊。不过 Wikipedia 嗰度俾人 delete 咗，大家可以加翻上去。 冇啦，唔好再搞呢啲啦。啊，都系比较低调嘅 ，OK 啊。 系。 咁啊，随住九展嘅落幕啦吓，我哋都将好多嘅回忆咧就摆低啦吓。 其实九展真系一个好精彩嘅场地，因为佢即系好多唔同嘅选择，我觉得系。 同埋有好多 outlet 噶。我成日都买衫买袋啊， 系嘛？唔怪之得你咁型仔啦。 今日真系啊，好啊，庆回归可以话系。 系啊， 好啊，好啊，听晚见啦，拜拜， 拜拜。